容易，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爱到你。总有人坚定，总有人相信，总有人懂得爱能深刻无敌。爱也许是我的，也许是他的爱，也许要你准备。我在这里带着你，很值得，一直我会爱着你，幸福的，心不舍，一切都不可思议，因为爱的只有你，我已换了。是的，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爱到你。我还有万事不会，你听不上不可到老的承诺。世界里有多少富不贵，而我有我自己，我度过四季，有什么在这一生可求？我在这里带着你，很值得，一直我会爱着你，幸福的，心不舍。